欢迎到我他七恩利伦，我系杰特， 我系末日。 今日2025年10月13日星期一，咁咧今次题目咧系呢句手机都市传说。 呢度系我他 channel， 每个礼拜讲唔同嘅集话题。我哋嘅跌叔群组网址就喺资讯栏， 请多多嚟帮衬。因为前一排唔知乜突然间有啲人咧就做咗测试，就话手机充 80% 电对旧电系咪真系会好啲咧？咁咧好多测试就话废咗系冇分别嘅，因为佢通常就只两年内。部机使咗一年或者两年，咁测试出嚟咧效果系冇分别嘅，即系你话 80% 充电同埋旧电长期充满结果系冇分别嘅，咁啲人就话呢个系效果系冇用嘅。 咁啊，呢个我哋后面都会讲嘅，但系我哋逐个逐个嚟啦，因为好 Q 多呢啲类似咁样嘅迷洗用迷思， 都市传说啦， 有部分有啲根据嘅，有部分系夸张咗嘅，有啲系失效咗嘅，当然亦都有啲纯粹就系 fake news 啊，咁啊，我哋逐个逐个嚟啦吓。 系啦，即系我就想揾下随便讲啦。首先就系一个就系。iPhone 3啊，同小泉文香冇关系嘅，就系、是、部手机浸咗水之后，摆啲米缸度可以救机。呢、这个咧，而家好似都少啦，因为而家基本上手机搭住有手机，基本上都系防水嘅 ，IP 6 8嘅。 嗯，虽然佢嘅防水其实唔系真系非常之好嘅啫，尤其是经过某个阶段之后，就大家都唔太防水嘅问题，主要系一开始戴起呢个头就系 Sony 啦吓，佢个手机只要拍好啲壳之后咧，可以丢落水喺水入边用啊，直情话。虽然咧就唔太用到嘅，主要系因为个 touch bond 啦会失效咗。咁但系佢仲可以行啲喐啦吓，咁虽然可以用，但系就另一回事。咁而家就唔会上到去 IP 7噶啦，通常上到六嘅啫，而家就已经落翻到六，因为你要去到 IP 7咧，即系佢系一个系防水个防尘啊嘛，去到 IP 7你就要牺牲好多嘢。而家好少電話咁樣做噶啦，寧願將佢降做降一級。 同埋就係、是、要緊記一樣嘢就係、是、你部手機 IP 7 IP 6防水，但係。你个火牛同埋你条线系唔防水嘅，冇去英国个傻婆咁样喺冲紧凉时喺度插住部手机用。 嗰单嘢其实我觉得好捻蛊惑噶。 我怀疑紧就系，唔系就系、是，喂，手机嘅电，手机充电嘅电，嗰、那个火牛有冇劲到可以大电死人啊？ 我都系咁样疑惑，除非佢将插咗嘅市电，即系220W嘅电引咗落去。咁就另一回事， 咁就另咁就咁即系纯粹戇鳩嘅啫。當時，但係嚇、啊， 正常係唔應該會發生咁嘅事㗎，係個插咗本身都有問題。 因為我所知道，一般嚟講，你話我肯定個部機唔會用 iPhone 17㗎啦。咁 iPhone 16、15之前嘅15，佢上邊充到爆嘅有線都係20W啫嘛。 唔关你快充，你就算上到上100W都唔会出现咁嘅情况，因为佢电流好细，所以应该系有啲嘢嘅。嗰个唔单止系湿箱咁简单，简单讲就系、是，就算真系纯粹意外都好咯，因为我有少少怀疑系英国系好捻多呢啲奇奇怪怪嘅案件噶嘛，即系我有啲怀疑啊。 傻閪，英国就鬼佬傻閪特别多噶嘛，啲古灵精怪嘢咧，莫名其妙就系走去告人噶嘛，希望屈一笔噶嘛。 唔系，我觉得系嗰啲谋杀案嚟嘅，其实应该系。 系啊，即系太离谱啦呢单嘢。 有少少怀疑啦，唔系觉得佢应该系有啲怀疑啦。不过系翻翻嚟啦，咁啊，湿水手机放落米入边可以救翻嚟咧，部分正确。或者应该调翻转讲啦，你唔放米都可以救翻嚟嘅。主要就系因为入水最大问题就系佢导电，一啲唔应该导电嘅地方，因为水嘅存在而通咗电，咁咪短路咯，短路咪 short 鸠咗咯。所谓嘅 short 鸠咗，其实就系指短路啊嘛，本来就系咁样噶。 最简单，所以通常咧，正常方法就系咩？干燥剂或者风干，即系例如话系摆你买市面上买到咧，我唔知得唔得啊？相机用嗰啲干燥剂，其实嗰啲咧，一粒粒珠嗰啲咧，其实都得嘅。 其实米就是作为干燥剂，而是你手边顺手可以攞得到的干燥剂。因为米是很干的嘛，有个渗透效应啊，它会吸附近的水气，这个是事实来的。任何干蒸蒸的东西都会吸水的，有不同程度啦。而我们讲的所谓的吸水剂、干燥剂啊，相机用那种又好，食品用那种都好啦，它是特别会吸水的。所以你放米度固然都会有少许的加速用途，但是你干脆放下去干燥剂会简单一点。其实是的确是会吸水气的，因为挥发完之后它的水气在里面，你外面如果吸走了水气的话，咁佢咪更加快去乾燥咯。其实你最要做嘅嘢系乾燥咗粒部手机啊嘛。所以米又好，乾燥剂都好，有用。乾燥剂嘅效果会好过米好多。米只系作为一种冇乾燥剂之下好过冇嘅状况啫。其实效用就唔大嘅，只能咁样讲。佢会加速少少啊。 一般嚟讲，或者咁讲啦， 用一个比较用一个简单方法就是你开一间冷气房，开一部冷气，然后摆佢一夜嘅话咧，冷气会抽干佢嘅，因为冷气本身系抽湿嘅。 一般你要入水，如果你真系入咗水嘅话咧，真系要几日嘅，除非你拆开部机咯。 系啊，同埋所有教法都系噶啦，佢熄咗嘅话唔好即刻开，唔好开佢，完全由佢摆度。 唔好俾佢通电。 俾佢喺度，佢熄咗由佢。 理论上最好就系拎走粒电池嘅，但系大家都知道而家电池冇得啦。 咁你就由佢摆度，等佢自己干，自然风干。 其实反而要记住一样嘢，就系切记唔好因为你一入水之后拎出嚟，发现冇问题就当正常咁用。呢个系好戒忌嚟噶，因为可能佢啲水仲未入到去关键位，有机会出现咁嘅状况噶。所以你唔好见佢冇事就揈两揈抹抹外边就谂住即刻用。跌咗入水嘅话，你最好下可能嘅情况下熄机放两三日，最好啊。当然，如果你话唔得嘅，咁你冇呢个风险，另一回事。但系最好系咁样做。 系啦，就摆都啊。 唔系话你啱啱冇事，因为我试过噶啦。不过就唔系电话，系 keyboard 倒水入去，啱啱倒水之后反翻转，掟两下啲水之后仲 work 噶。work 咗半日之后咧，就从此沉默了。个十几年嘅 keyboard 怎就死咗啦？就是因为佢到时到后啲水去到啱嘅位置，咁佢咪死得咯。 死得啦。 系啊，佢就算啱啱嗰刻冇事，都未必有冇事啊。不过就好啦，咁我哋下一个啦，我都讲咗好耐啦。 咁咧，呢个咧就其实咧，删咗背景 app 可以悭电。咁咧，呢个咧 Android 好iPhone 好，其实咧你可以用手画咗 app 出嚟噶嘛，即系例如揿咗个画面出嚟，然后用手扫将 app 扫走噶嘛，咁删咗 app。咁有人认为咧，咁样悭电啲，其实系唔会嘅。 其实冇乜分别嘅，因为如果佢要背景运作嘅话，无论你画唔画走佢，佢都会继续背景运作嘅。如果你真系想咁样去悭电嘅话，你要做嘅系系统设定入边直接熄鸠咗嘅背景运作，或者系一个通常啊 iPhone 同 Android 都有噶啦，直接熄 App 嘅背景运作，唔俾权限俾佢，甚至系全部都唔俾，可以咁样做嘅。你咁样先系真正悭电嘅。如果你个不过你讲呢个咧，我觉得更加一个都市传说更加多嘅咧，就系删除咗某啲 App。可以悭翻电或者悭翻啲某啲嘢会快啲啊！除非你嘅 app 已经系臃肿到会占据咗太多你嘅空间，如果唔系话系冇任何效果啊！即系我哋嘅 IT 大神英国大佬，你系 IT 大神嚟啊！讲埋啲咁嘅戆居嘢，真系好顶捻唔顺大佬。如果你话呢个三唔识七牛头角顺数讲呢啲咁嘅嘢都算鸠数啦，你 IT 大神嚟噶，讲埋啲咁捻戆鸠嘅嘢。佢其实熄咗个 app 去悭电啊，咁啊真系， 我心谂傻閪特别多噶， 即系不算啦。啊，你讲呢？ 大神一定聪明噶，大神通常都傻閪嚟噶嘛。 冇啊，啲工党啲大面系不可描述噶嘛。不过算啦，呢度就 全世界从世界政治家都不可描述噶啦。 啊，好啦，跟住呢个就以前系啊，其实系隔夜充会充坏电。呢、这个真系要讲到盘古初开九亿几百万年前， 几耐之前啊？知、这个即系所谓即系咩？ 我俾我老豆用大哥大打屎忽嗰个年代，系呢个系事实嚟嘅。 真嘅，我老豆以前都听过，都有咁讲嘅。旧电充满咗又拆咗佢，唔好充，唔好长充。但系嗰时系所谓电芯嘅年代噶啦，已经系 即系轻 lift 电池嘅年代啦。即系咪话大哥大嘅年代有几多人用过？即系嗰个年代系嘅，因为佢冇过充保护。嗰、那个年代，我记得系九十年代尾嗰阵时咧，开始会有充电机啊，标榜佢有过充保护嘅功能。呢、这个时候先开始有嘅。再之前咧，你玩四驱车啊嗰啲年代咧，系未有呢啲乜嘢，系可以充坏粒电嘅。我试过，佢就净系噶，系咁俾电俾佢，佢系唔识停嘅。结果就系粒电死，直成死鸠咗，系冇电嘅。充满电都好啦，几分钟就冇电噶啦，即系嗰种啊。是会有的，但是这个已经是九亿几年前的事了，现在不会的。 但现在没有啦，这年头还有什么这样 的。没有了，已经是所以不用理的，这个已经是。 都是传说来的。 不过调返转 by the way, 也都不是十分建议你下下都隔夜充，不过就不关充坏电视，而是你睡紧觉的时候它着了火你不知道。你知有啲有时你充电， 系啦，有时你个火你啲火牛唔知咩杂乜火牛啊，拼多多买翻嚟都平嘢咧，十零蚊嗰啲咁嘅嘢咧， 即系你如果你系嗰啲电子特卖城嘅常客嘅话，即系我呢啲啦吓，中意去嗰度买嘢嘅话咧，你就自己小心啲咯，即系最好系佢充电，唔好喺你见唔到嘅地方去充电。 即系你如果要中意帮衬黄金队员嗰个特卖城嘅话，你就小心啲咯。 咪电子特卖城咯， 系咯， 好啦，咁啊下一档啦。 好啦，蓝光影响睡眠，其实简单嗰就咩啊？咪喺瞓觉之前玩手机，讲紧完，纯粹就咩？因为佢光线影响你瞓，搞到你瞓唔着觉啫，同蓝光冇关系嘅。 有，但系 相对于蓝光再抑制褪黑色素呢个问题，呢个系事实嚟嘅。不过相对呢啲嘢嘅影响，更加大嘅影响就系、是，尤其是你临瞓，通常都系睇短影片或者系脱塔嗰啲嘢啦。佢引起嘅多巴胺分泌啊嗰类嘢 ，keep 住你系一个亢奋嘅状态，你更加唔容易瞓觉。你系咁睇啲短片啊，剩嗰啲嘢，嗰啲系个多巴胺回应嘅机制嚟嘅。咁嘅状况之下，你根本就唔系一个好嘅瞓觉环境嚟嘅。不过就呢、这个就系人嘅问题啦。就系、是、虽然我都有嘅，就系、是、你话瞓临瞓前出下手机。 我琴晚先咁样话先。 如果你完全冇所谓嘅，即系你几点瞓都冇所谓嘅，咁系都系冇乜所谓嘅。问题就大部分都唔系啦，所以就戒咗佢啦。戒咗临瞓正式啲啦， 临瞓我自己啦。嗱、之后嗰个咧就有啲问题啦，因为其实我唔敢肯定嘅，佢就话手机会监听你对话同放广告，咁咧呢样嘢有啲奇怪嘅，因为有即系有好多人成日话就系、是、我讲完啲电话之后，之后咪我讲俾我，好多人都咁讲过。咁虽然话 iOS 或 Android 咧，如果你有 app 用你嘅麦咧，佢系要 check 你嘅，但系好多 app 系会攞到你嘅麦噶。尤其是 WhatsApp， 即系呢样嘢咧就讲咗好耐，亦都有人尝试去测试过，去讲一个同佢完全平时无厘啦间嘅嘢，纯粹就系喺对话入边讲嘅。但系佢个测试方法咧就有少少唔准确嘅，原因就系佢系特登开咗麦同人哋讲嘢。咁嘅话，如果系你系有啲 app 系会监听你嘅麦嘅话咧，系的确有可能会攞得到你嘅嘢嘅。问题就系而家一般讲嘅唔系呢样嘢，而系佢放喺度嘅状况之下，你平时同人哋讲嘢，佢都睇到，咁就另一回事。呢、这个就唔太可能啦。 呢、这个我咁另一个问题啦。呢、这个就 因为如果你 keep 住去听你嘅话咧，个电系会嘘嘘声咁跌落去嘅，未至于话好咩，但系待机嘅状况下，佢唔会听你声嘅。之前我哋讲过 ，Hey Siri。个 hey 嗰下其实系启动佢个收听啊嘛，嗰下佢系唔知你噏紧不鸠嘅，佢只会知你有声之后先开佢。点解要咁样做？就是、因为悭电，所以佢唔可能喺你唔开咪嘅状况之下，冇其他嘢去开咪嘅状况之下，去持续去听住你噏乜嘢嘅，系唔可能嘅事嚟嘅。咁啊，如果你系开紧咪嘅时候，佢顺便偷听你嘅话，有机会有啲唔生锈嘅 app 咧，系会出事嘅。尤其是 Android 有好多啲权限乱咁俾嗰啲啦，你扫个巴曲做乜要我电子地址咧？有啲咁嘅嘢，咁嘅 app， 好多啲咁嘅 app 噶嘛，佢收集你资料噶嘛，有可能出现嘅。但系其他就另一回事。不过 by the way， 如果你用朱西嗰几嚿嗰啲嘢嘅话咧，佢系讲到明佢系攞你嘅。你睇翻嗰啲 sell 条款，佢有讲噶，其实佢有讲噶。 啊，攞把讲明唔准影股，就冇法。喺香港里面你可以唔用 WhatsApp 咩？全世界间间公司个个阿头都用 WhatsApp， 要你话你翻公司第一件事咩？入咗个工作从入咗个 group， 然后咧。所有 order 全部公司俾，咁喺呢种情况之下，你可以唔用咩？反正阿头有个公司阿头都唔准作数，你作数。 总之嗰啲有写到嘅，你自己谂掂佢。 系啦，好啦，跟住一个咧， 辐射相关嘅，话呢个辐射会有害健康乜乜七七。 呢、这个就好讲啦，呢、这个就 啊，呢、这个就好耐噶啦，又 嗱呢、这个咧就好多年前开始， 由有无线电话呢样嘢开始，就一路有人讲紧噶啦。 甚至嘅飞机上面嘅话，我明嘅喺起飞机起飞到飞稳定时候咧。请停止所有嘅手机装置，好多年都咁讲噶啦，甚至而家都仲系嘅。 呢个系当初因为冇测试，亦都唔会有人够胆做测试，因为一跌就跌架飞机落嚟，你够唔够胆啊？所以系安全起见就熄晒佢，系咁样嘅。而当年唔识去抗干扰啊，因为电子干扰其实非常容易去遮罩嘅啫，落个网嘅啫，其实都系你而家求其一条 cat 色线已经系有抗电子干扰嘅嘢啦，所以理论上可能也许未必会影响到。而家系通常就系个根一刀切，千亿万分之嘅机会都唔俾你，咁但系佢都系唔想有咁嘅情况出现噶嘛。通常系咁样，但系实际上其实唔太会影响你嘅，而且调翻转讲，你想唔干扰嘅话咧。是飞行是冇用的，即是我不知道大家有冇留意过我们的 podcast 有时会出现一些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滴系，其实你阻止唔到佢嘅，呢个的确系会存在嘅。不过呢个就另一回事， 这个是我们的电脑我们的收音这些东西没有专门干扰的设备的嘛、 嗯。 所以理论上是利用的飞行模式都阻止不到。如果它会影响到的话依然是会影响到。而正常来讲无论你开不开飞行都干扰不到飞机才啱嘅，即系飞机咁几亿亿声咁嘅嘢，会俾呢部电话干扰到，即系冇讲笑啦，唔可能嘅事嚟嘅。 嗱，而家咧咁讲啊，而家咧飞机上面咧，虽然佢都会讲明嘅，喺飞行落机时间，请你停止你嘅生活安置带，你可以用蓝牙，可以用 WiFi， 因为而家飞机上面如果除咗联航之后咧，基本上都有 WiFi 供应噶啦，即系平均就咩啊？平均一嚿水港纸就系任用，即系要香港去到日本嗰个价位，因航又如是 ，ANA 都系咁样啦。总之去飞机连上个 WiFi， 然后咧就用信用卡摆呢嚿水港纸，咁、你就可以上网啊，睇 Facebook 啊，打卡咁样啦，系、可以用嘅 WiFi 都冇问题啦，蓝牙都冇问题咯，所以唔使担心嘅呢、这个。冇咗呢个好耐啦，已经。 咁、另一个就又系同呢个自从有无线装置开始就一路都有嘅都市传说，其实基本上已经俾人证否咗啦。只不过顺便讲一讲啦，呢、这个无线手机电话嘅信号系唔会导致癌症嘅。一般讲嘅辐射其实有电离辐射同非电离辐射，因为一般我哋讲嘅辐射或者系会伤害大家嗰种辐射咧，系电离辐射，即系一个非常高频嘅一个好高能嘅辐射嚟嘅，嗰啲系会。有发癌症性嘅嘢，但你部电话系冇呢个能力嘅。呢样嘢就讲咗好多次㗎啦，但係啲人系点唔信嘅，始终都系唔会信啦。两种系完全两回事。虽然亦都有研究，有啲人对非电离辐射会有过敏嘅，但大家都知道过敏呢啲嘢乜鸠都可以过敏㗎啦，透气都可以过敏㗎啦。咁呢个就另一回事，因为据说系有咁嘅人，但系呢个发生率系讲緊系十万分之一嘅数目。你系唔系嗰十万分之一呢？如果你系嘅话，你听紧我哋讲嘢已经头痛㗎啦。我讲紧系唔系因为我哋讲嘢嘅内容令你头痛啊？系任何电子装置都会令你头痛。据说系有啲咁嘅人嘅，但系个发生率唔到十万分之一。 有个笑话，我喺网上有个笑话嘅，就话有条友仔问 AI 话：我夜晚好头痛，我夜晚而家好头痛啊，点啊？跟 AI 就话啦：你头痛咧就乜原因？跟住你阿爸就话：衰仔，瞓觉前咪玩手机啦，仆街，瞓觉啦。答案就咁样啦。 咁啊，调翻转讲啦，如果你喺室内无啦啦会觉得头痛嘅话，你更加需要睇嘅系甲醛。甲醛喺低浓度嘅情况系无色无味嘅，但系佢浓度去到一定程度，你会觉得有臭味。但系喺你闻到味之前，你就先会出现啲头痛啊、流鼻血啦、嗰啲各种身体不适嘅现象，嗰种情况更加样。 不过都系嗰句，通常你头痛嘅最大原因就系 你阿妈嘈你， 戴翻眼镜玩手机啦。你话我玩咗头先三个，你玩手机玩咗三个钟头啦。咁你头痛中放心啦，甲醛啊嗰啲咩辐射原因咧，通常咧同实际上嘅机会系好低好低嘅。通常你头痛时就咩啊？一你玩手机玩咗好耐，你眼望住个 mon 咁捻耐，唔头痛有鬼。二就系其他另一样你头痛，话你成你瞓得唔够，诸如此类其他嘢。总之咧，同你嘅手机嘅电话系冇任何关系嘅，绝大部分情况之下都系。 嗯，好啦，咁下一个就唔系净系电话相关嘅，所有摄影装置都有嘅。 嗱，呢个咧，我追开一个 YouTube channel 咧，俗称胡子哥啊，但一讲胡子哥，大家知边个有噶啦，即系呢个相机 channel 咧，相机测试 channel 咧，好有名嘅个 YouTuber 嚟嘅。咁佢曾经讲过就系、是，罗斯越低又越好。 咁要废话啦吓， 罗斯低好过像素高，佢、意思系吧？ 哦， 咁佢讲话就系、是，因为当然像素高越好啦，像素越高，相对嚟讲罗斯嘅比率咪越低咯。同埋就係唔好放大 100% 啦，你实际上你张图係唔会印到 100% 咁大㗎。咁、如果呢张图都係印 A4 size 咁话，咁你像素越高，相对讲你嗰啲 noise 嗰个杂讯嗰粒子咪越细囉，咁张图咪越画质咪越好囉。noise 越低只一个情况之下，有一个情况之下好嘅啫，就係咩拍片。即係 noise 高 ,noise 会高就係因为拍片热。咁你越热嘅话，你片就会越渣。但一般嚟讲，影相系唔需要。影相嚟讲，呢个问题影响唔大，除非你长时间曝光，即系话你影星啊，即系成几廿分钟，你拍影银河咁样，咁 noise 低系有着数，但系呢个系极端情况下。 如果你讲影星嘅话，仲有呢、这个大家唔知道有冇听过一个项目叫做时空维珍巡天项目，佢用一个32亿像素嘅矩阵啦，去影天空嘅星，嗰啲地方就用到亿声嘅像素啦。你一个咁卵大嘅丝毛屎塞成亿像素上去，晒够气啦！ 因为嗱，咁好啦，咁讲到今次就系咩啊？像素越好，影相越高。嗱， 最诶，作为一个摄影一个中意影相人，唔系到佢影相力啊，仲要中意影相人讲，一张相越靓嘅关键在于你粒丝无屎，物理越大系物理啊，即系话实冇一寸好过一二十番寸 ，M 四三好过一寸 ，APS-C 好过 M 四三，全面幅好过一 APS-C， 永远系物理越大张相越好，而唔系 megapixel， 因为物理越大，你光线入得越多。光线越多，你入到嘅资料就越多。 应该系话光线越多，你越唔需要提高你嘅 ISO 越低，噪讯就越少，噪讯越少，自然更加清楚咯，就咁简单啫。 好，仲一个最实际例子就系全面幅二千几百万像素嘅相机，绝对好过你用四千八百万像素嘅 iPhone。虽然 iPhone 像素超过多了一倍以上，但系因为你用全面幅嘅 R， 唔好用 R8 咁极端啦，用更旧嘅。5D Mark 3， 佢系十几年前产品，但因为佢全面幅，佢晶片佢粒丝无屎，物理画面够大，佢吸收到嘅光学资讯够多，佢影出嚟嘅质素就越靓。 咁啊，另一方面都系如果系电话相关嘅话咧，就仲会有最后个演算法。而家几乎所有我哋之前讲 Samsung 嗰阵时有讲过啦，几乎所有电话都会用嘅 NPU 去执你张相嘅，即系压低噪讯啊之类之类嘅嘢，佢会做嘢嘅。你几乎识唔到咁滞添啊，佢都会有嘅。 手机唔使谂，相机有啲相机可以识，有啲相机唔俾识啊。 系啊， 应该讲。主接机是一定要俾你识嘅，你唔识嘅话咧，我可以打屎忽嘅要。 但系如果你一般电话嘅话咧，呢部分嘅影响会比佢更加多，所以亦都点解啲成日话 iPhone 用四千八百万像素可以吊打嗰啲两亿嗰啲，就系都主要系因为咁，有部分系运算问题、演算化问题。 当然 iPhone 有窝档嘅 ，iPhone 系有 progressive 窝档嘅，放心。即系如果你唔想佢做咗嘢，唔该用窝档。呢个所有摄影、所有中意影相嘅人咧，都会教你就系影相第一件事用窝，因为用窝嘅话，你后期处理嘅空间就好大。你用而家 Lightroom 咧，你讲真，你既然用 AI， 点解你唔用专业嘅摄影 AI 去做啫？用Adobe Lightroom 做啫。 虽然调翻转，亦都唔一定系 iPhone 最劲嘅，就算系手提机都好，亦都有其他档系专门调呢啲嘢。调得好唔好就有风格问题，只要一有关调时，其实只要数码摄影，大家知道窝系又灰又暗噶嘛，那个样最真系最灰最窝嗰个啊！入到嚟个信号其实好灰啊，你要经过调色器，只要经过调色器就一定会有风格问题。不过呢个就扯远咗啦，你而可能即有机会再详细咁讲啦。咁我哋下一个啦。 跟住咧就系咩？公共 WiFi 非常唔安全。老实有一半系啱嘅，因为公共 WiFi 虽然话而家 WiFi 佢全部都系即系全部封闭咗，你唔可以连到对方部机，同埋佢而家同埋 HTTPS 噶啦，但系。公共 WiFi 相对讲，其实当然冇咁安全啦，呢个真嘅。 主要嘅唔系在于话个 WiFi 本身嘅问题，如果系一个譬如正经噶啦，最少就系一个正经嘅 WiFi， 其实唔会比你屋企个 WiFi 危险好多嘅，有但系唔多。大家先讲有唔多，最大问题系假 WiFi。即是那些扮是公共 WiFi 的 WiFi， 那个即是全心去偷你嘢嘅，有的有啲咁嘅嘢嘅。 有。 那些先是问题。咁啊，当然啦，佢哋有啲某啲 VPN 厂好鍾意去话保障安全性，咁人哋咁样先可以卖佢嘅产品㗎嘛，我知道。咁但係我哋下面唔会有呢个 VPN 广告插入嘅，非我想讲啦咁样。 当然如果你要当然如果搵我卖广告我无人欢 迎。咁啊呢种嘅情况，即係话佢有个假嘅 WiFi 嘅情况嘅话呢，咁佢全心去抄你嘢就真係可以好偷㗎啦。咁当然你因为你未必识分到底係真定假嘅。咁当然你加密咗的确係会有用途㗎。咁我要讲返你公共 WiFi 同你屋企嘅 WiFi 最大嘅唔同嘅地方系乜嘢呢，就係、是、有啲嘅 hack 嘅方法係用内联网嘅方式嘅。因为内联网通常信任度比较高。佢同你喺同一个 router 咁样理解啦，之下嘅来源嘅话咧，系比较要去攻击到你嘅。咁你屋企嘅 WiFi 理论上只有你自己可以连得到，咁就唔会有街外嘅人用同一个WiFi 去喐到你。但系公共嘅话咧，就大家连紧同一个公共 WiFi， 佢系有机会喐到你嘅。但系呢个真系非常非常非常少嘅机会嚟嘅。唔系冇，不过就要搞清楚边度嘅问题。咁啊，要唔要用啲某啲 VPN 装置就另一回事啦吓，咁样啦。 啊，跟住最后咧就跟住有一个手机，唔系手机安全个电脑。一般睇咩手机，睇咩电脑。如果你话用 iOS 加埋 Apple 嘅话咧，其实差唔多嘅，都系咁安全嘅。 傻落咗咁讲 ，Apple 手机 Apple 诶咩中毒诶一个系属于都市传说中都市传说。 简单讲就系、是、其实唔系话某啲 OS 安全啲，虽然的确会 系， 但系影响呢个嘢绝对唔关个 OS 安唔安全事， 系因为系人嘅问题， 而系多唔多人去使用，只要够多人去使用就会有人想 hack 佢，只要有人想 hack 佢就会出一定会有漏洞。呢、这个世界冇完美嘅程式，100% 会有漏洞。撑在佢维护速度啊之如此类嘅嘢，但系始终都会有风险。重点就系、是、只要你人存在，即系所谓嘅怀璧其罪就系咁样啦。你有资料有利可图，就会有人去搞各种嘅嘢去搞你个系统。唯一唔会有人 hack 嘅嘢就系无利可图嘅嘢。如果你个嘢系冇人用嘅，你有冇见过人 hack VB 啊 ？Virtual Boy 啊？有冇啊？冇啊嘛，因为冇人用啊嘛，即系就咁简单嘅啫。即系 Street 都有人 hack 啦，点会冇啫？不过就系、是、难度有分别，使用者嘅使用有分别，尝试去 hack 你嘅人个数目有分别，呢、这个先系最大嘅影响，就唔关话某一个人。 但如果你话一般使用安唔安全嘅问题嘅话、如果正常使用咧，其实差唔多嘅。安全嘅，即系正常使用啊，唔计你自己手贱之后装埋啲古灵精怪嘢啊，即系人出手贱啦、啊。 你人要手贱，你用咩 OS 你都会濑嘢嘅。 系啦， 诶，虽然啊，唯一要讲嘅分别就系 Android 比 iOS 容易中招，主要唔系因为部 OS 本身安全唔安全， 而佢可以直接用 A P K， 而系 App Store 本身嘅把关嘅程度啦吓，唔系话 iOS Apple Store 嗰边就一定是安全，但是它因为把关比较严，所以的确是比较少出现问题，但不代表没事。调返转 ,Google Pay 那边把关比较松，那有辣有不辣啦，那的确是容易被啲牛鬼蛇神走出来的。不过这个就不关 OS 本身事，而是个 App Store 的问题。咁调返转，如果你只是用一些大脑的安全信得过的 App， 然后你不会单错一些假冒的 App，基本上两边都是安全的，呢方面就最大问题反而更加常是你单错啲狗咬鬼五辣嘅咧，咁就容易出事啦。咁啊，另一回事。 嗱，跟住咧就系一啲电池嘅， 我哋之前讲噶啦，我哋开头讲到嘅部分啦。 嗱，首先就系充 80%， 即系其实系点我会提呢个题目咧，就系、是、前一排唔知突然间有啲测 iOS 26咧，出咗时突然间有 YouTuber 做测试，就系、是、用一年至唔知一年到两年咧，就系、是。一个咧就是常规使用，一个就用咗 80% 充电。咁咧测试过之后咧，发现到其实两者冇分别。咁就话呢个功能多余嘅。咁呢个功能多唔多余咧？老嗱，就如果你部机系长时间摆喺个黐院台，即系有啲人好似我老豆咁样，佢就翻工放公司攞住行半个钟嘅啫嘛。大部分时间之后咩？摆喺公司又插摆喺个无线充电嗰度。咁 80% 会好嘅，因为如果长期充咗 8% 嘅话，对旧电唔好。呢个系真嘅。 这个其实挺得意的，因为理论上啊，充爆电是的确会有个影响，是有的存在的。不过有两个问题，第一，你的充爆不是真的充爆，很多厂商为了令个电池更加耐用，你所谓的 100% 电并不是真的充爆粒电，一来有安全问题，你充到你完全满晒的话是有机会会过热，又或者是直接粒电会爆。会胀会成嘅，会容易令佢化学唔稳定，所以咧，佢成日佢嘅 100%， 你手机显示嘅 100%， 并不是真系充到一粒电都冇。毕竟电池充电入去啊，其实系一个化学能嘅嘢嘅，系唔会有真正嘅 100% 或者真正嘅 0% 嘅，佢系定义出嚟嘅，即系我哋定义100度系滚水嘅嘢，但系咪100度以上就唔可能上去啊？唔系，就系呢样嘢。所以呢个第一啊，第二就系影响并不大。啱啱你讲呢个实验咯，我觉得有一个会更加大规模啲啊。我记得好似叫何同学啊，我唔系好熟佢啊，但系 Bilibili 嗰边应该系啲好多人播嘅头部大 V 啦，咁样叫啦。佢入边做个实验，好似做咗两年嘅实验啊，就系、是、其中嘅实验就系充到 80% 嘅放电，不断咁样循环啊。实际上系几乎冇分别，并不是零，但系。个分别系细到接近系误差范围，佢系用咗几百部电话去不断咁放电充电循环搞半年，都见唔到有任何分别。即系你话自己使用都可能有使用习惯啊之如此类嘅分别啦。佢系恒温恒湿固定程序去充电放电，几乎冇分别。即系理论上存在，但系实际上不存在咯，只能咁样讲。佢呢个 80% 充电呢样嘢咁啊，当然有人觉得个心都系80分充电会安心啲嘅，可以高系 hit， 但系实际上就系几乎冇分别。 你为咗嗰几 percent 嘅内容度差距而令到你自己做得唔方便嘅话咧，有啲不不偿失咯，咁样啦。 嗱，但系一种情况之下咧，80% 有用嘅就系、是、switch， 因为咧有啲人好似我咧，部 switch 咧其实就唔系流动机嘅，系长期台机，即系话咧任何时候插住条电线嘅。咁、嘅时候咧，80% 充电咧真系保住咗嚿电，唔系咁样你长插插插住100% 个又死好快嘅。 其实主要系温度问题， 系啦， 你保持个温度嘅问题，但系你 switch 就因为插咗落个左度啊，个散热唔系咁好噶嘛，系会令粒电更加热，更加热先系问题。温度比你用几多系更加大问题。 所以咧就呢个方法咧就会就稳阵啲。 嗯，咁啊，讲88% 之后又要讲翻0% 嘅问题啦，即系咧有人话呢个电池要放晒先再充。 诶、哎，呢、这个当年我某位朋友系好系有呢、这个仲系坚持咗10年啦，系坚持到就咩啊？我吐槽佢话喂 out day out day 嘅，佢但系坚持就咩啊？旧电用到差唔多零啊，佢先插电嘅。 嗱、呢样嘢咧就只能讲系又系同啱啱其中一个一样，就系、是、曾几何时系正确嘅。喺好耐好耐好耐以前，又系我俾老豆打嗰个年代，嗰、那个年代咧嘅电话系用轻镍电池嘅。即是等於你普通嘅普通嘅插電啊，不芯電個插電，通常都係輕鋰電池嚟嘅。嗰、個年代，那個輕鋰電池咧就會有呢個記憶電池效應嘅。如果你唔用曬先插，或者唔係插到滿先用嘅話咧，佢會記低住咗有個記憶電池效應。即係譬如你記到充到 80% 就攞出嚟就開始用嘅話咧，你下一次只能再插到 80%。又或者調翻轉，你唔係放到盡先插嘅話咧，譬如你 20% 就重新插過嘅話咧，你就會剩翻20-100% 呢 80% 可以用嘅啫，會有 20% 唔見咗嘅，會出現咁嘅情況。呢個係輕鋰電池年代嘅嘢嚟嘅，喺而家呢個年代咧係冇。 大家你哋冇啦嘛。 而且唔好寧可信任其有，因為 80% 呢樣嘢你可以寧可信其有，冇影響嘅，對你只係麻煩啲啫。但係放電呢樣問題咧就更加大問題。因为现代嘅锂电池如果过放电嘅话咧，系调翻转会加速佢嘅老化嘅。如果你长期去咁样做嘅话咧，其实嗰啲电咧系更加死得快。尤其是如果你过放到 0% 之后，再继续放喺度，由得佢继续放电嘅话，就会死得更加更加更加快。 因为其实咧，就算 0% 咧，其实电仲系有少少电喺。 唔系少少，唔只系少少，呢个系反应问题。呢个系反应问题。 不过有个题外，有个叫做弹书嘅，任何嘢都系弹书嘅，就系、是、如果旧电长期即系叫做咩，长期都叫插到插之后，例如插住 dock 嘅话，偶一为之，旧电用到得翻10% 或几 percent， 因为咁咧，你等个，因为佢而家基本上我所知道里边咧，其实靠晶片去检测佢充电嘅，咁你要等个晶片校正电池，系噶。而家我记忆中我唔知系而家仲有冇啦，但系 有， 我知道仲好近期都仲系用嘅，所以叫校正电池。 呢、这个大家仲记唔记得我哋之前讲呢个 Sweet Two 个专题入边有提过一样嘢，就系有个咁嘅笔，就系佢度嘅度数唔准，未就系真系 0% 电，佢原本定义个 0% 啦，就已经熄个机，就系因为佢校唔准，因为每一次佢所谓嘅电咧，其实讲紧 100% 电。定义电压几多 ,0% 电压几多，点解话零唔系真系零呢，就系讲緊佢 0% 其实系指佢放电放到某个电压之下就定义为零，系咁样嘅。咁有时佢水水落落嗰阵时呢，佢系唔会重新校正过嘅。咁通常就系一次放到佢真系行唔喐啦，咁佢就会定义呢个系零。如果你要校正佢嘅话，通常喺咁嘅情况之下，个电池管理嗰程式之类啦，佢先会呢个系零。佢会重新校正一次。之前我哋讲 Sweet Two 就系有呢个笔，佢嘅校正唔准。咁啊，方法就系熄咗佢，然后重新开机，等佢重新做一次校正。因为正常嘅熄其实系指休眠嘅啫嘛，要真正完全熄晒佢，其实系会嘅。但系而家嘅话咧，其实你只要熄机重开，完全熄机啊，系讲紧个电脑板入边都冇晒电啦，啲电容放晒电之后，再重新开机，佢就会检测你个电嘅电压，将佢检测佢个电压系咁样样去校正。到现在都依然会有嘅，但系通常情况下你系唔需要咁样做嘅，只有出问题的时候你先要咁样做嘅。咁当然你话做安心的，你可以咁做嘅咁样啦。但系与其相对呢样嘢咧，不过更加严重就系唔建议大家放住粒电锂电池放几个月都唔喐佢，建议你定期一两个月去重新充翻一次电。呢、这个主要就唔关啱啱讲嗰啲嘢事，唔关记忆效应关性，系费事你放到佢 0% 都仲继续放电，佢会继续放电嘅。啱啱讲过，其实佢只系个化学能不断咁向下跌嘅情况，系唔会降到零嘅，因为我哋唔系处于绝对零度，所以化学能唔会变做零。 只是讲电压低到一定程度啫。佢继续放电，放到去过咗笼的时候，就真系会整坏你粒电啦。我而家屋企有好多嘢，你有冇试见一啲机咧系充满电都好啦，一放电几分钟就收工噶？ 系过瘾啦！ 我有啲电话系咁嘅情况，嗰、那个情况就系放整坏咗粒电，粒电过度放电，放到坏鸠咗。咁嘅情况下，唔一定系完全冇救嘅。据传说中啊。是可以做得到的，就是将它不断地尝试去充满电放回电充满电放回电，尝试去令它不知道怎样突破它的东西，令到它是有机会但是不高去救回电的。更加多的情况就是换电了，你在这样的情况就没有用的了。 我的、最近的经验就是 Sennheiser 的 Momentum TrueWire 3那个耳机，那个真无线耳机就是有些问题了。如果旧电长期冇充嘅话，系会坏咗嘅，咁就呢、这个都系佢不系问题。后尾第四代就改就执咗呢个问题啦。呢、这个纯粹系不，我谂系纯粹设计问题嘅。呢、这个系 通常嘅方法就系喺佢知道佢电压低到某个程度之后，完全熄晒所有用电嘅嘢，即系佢有时待机啊嗰啲嘢都会用电噶嘛，佢尽量令到佢唔会咁容易过放电。咁当然啦，如果你真系要放一年半载之后再开翻佢，通常都会出事嘅。 不过而家好啲嘅。而家咧，啲电咧，如果啲电器产品咧，如果用电池嘅话咧，你当佢一段时间唔用嘅话，佢系自动帮佢强制熄咗佢嘅。 系啊，所系就系攞嚟咁样，力尽量避免呢、这个冇办法避免嘅，因为你毕竟你个电系唔会凭空生出嚟噶嘛，你真系低到某个程度，佢一部分办法就系唔好真系到真系完全好低好低好低先去做，再留翻少少 buffer 俾你，即系令到你佢可以几个放几个月都唔至于过放电嘅程度。其实即系提高咗个零 percent 嘅，唔好零 percent 先放，即系可能系三四五 percent 就完全强制熄机，唔俾你再喐啦，要滴到你充翻有咁上下电先可以下得喐，系咁样嘅啫。咁啊， 咁咧，呢个就个快充啦，那个充电就快充啦。 快充会缩短电池寿命、Yes but no 咯， 纯粹过热嘅啫。 Yes and no 啊，基本上同啱啱讲嘅一样，啱啱都讲过，主要唔系快充嘅问题，而系热量嘅问题。过热就会令佢寿命缩短。 嗰天系啦， 因为呢个能量守恒型方式，输入能量等于输出能量，有一部分能量会变成咗电池嘅化学能，另一部分能量会变咗热能。所以你充嘅能量越快，就算系损失比率系相同都好，譬如大家都系损失 3%， 已经好好噶啦。大家都系损失 3%， 你10瓦嘅 3% 系 0.3 瓦，但系你100瓦嘅 3% 系3瓦，咁佢产生嘅热量梗系差10倍啦。主要快充系差紧个讲紧呢一样嘅嘢。咁但系一般嚟讲，正常你现代嘅手机，如果佢真系越热嘅话咧，会降低佢充电嘅量，令到佢唔会至于过热嘅。所以影响系有，但系唔大。只可以咁讲，基本上系唔太影响嘅。 当然啦，如果你话夜晚乜慢充啫，嗱，我好似我夜晚临瞓之前，我摆喺我床头嗰个插电系最普通嘅，即系唔系咩 safe 啲，纯粹咩7.5瓦嘅，反而摆夜晚慢慢入去充咯，有所谓啫，咁咪得咯。但系快充都冇所谓嘅，即系去旅行咁样，即系话好似去到 iPhone 17咁样，佢用个新嘅 PD 制式，可以最高去60瓦嘅，即系短，跟住你可以利用佢睇温度啊咁样再调节嘅，咁得冇问题嘅。 我俾个例子俾大家，即系呢样嘢咧，我而家我个部电话，我有用嘅呢部 iPhone 7有几旧，大家估得到啦吓。咁耐都系 79% 电啫，即系佢仲有 79%。我亦都唔会话咩 80% 电啊，即系谂到用就用啊。其实，但系最大嘅反应系咩啊？我唔会落套。佢充电的时候，就算热都好，啲热能可以导出去。其实呢个先更加影响你嘅电池寿命。我好认真话你听，所以点解我咁中意攞宾就系因为过热先系电池嘅死症嚟。因为热能是会令到它的化学的弱纤电子弱纤会有不同，是会影响到那个部分。因为毕竟电池是一个化学能，化学能就会受热能影响，这个才是更加影响它的东西。你怎样用反而不是这样，热才是有问题。 当然拿跑另一个问题就是你部机跌落地下就另一个问题啦。 你攞个厚实实嘅完全唔存热嘅套套住佢，佢本来已经够热噶啦，仲要冚帮佢冚张被嗰啲咧，你唔烧捻咗部机啊，都会缩短电池寿命，就咁简单啫。咁啊， 系啦，嗱，讲烧手机，用第三厂用非原厂充电器好危险。嗱，部分情况啱，如果你买充电器系淘宝货啊，拼多多啊嗰啲咩十零廿蚊一个嗰啲咁嘅充电器嘅话，好正常啦，烧手机啊，炸手机啊咁样。大佬，我睇大陆嘅手机咩100瓦充电，我心谂 我必须咁出嚟试啦，黐紧线油，你睇佢抖一百瓦爆炸一次啊！ 咁样够呢个咧，其实咧就讲紧平嘅充电器同贵嘅充电器，除咗佢可以上嘅瓦数有唔同之外，其实好大部分嘅成本一分钱一分货抌咗喺边度啊？安全咯，过载保护啊，咩电压保护啊，激压保护，各种各样嘅保护。正常都应该要有，或者是甚至是额外的，即是规格以外的保护。更加贵的充电器通常就是啲成本去咗呢度。 咪即是好像现在大陆要那隻咩认证嗰啲三 C 牌认证嗰啲充电嗰啲充电池啊，上飞机啊嘛。咪佢又依所谓认证期咪就是嗰啲咩保安机制咯。 一部分是啦，不过要提一提各位，所谓的三 C 认证只是一个最低限度的认证嚟嘅，唔代表住有佢就一定安全。只不过是没有那些，如果连这些咁基本的东西都没有的话呢，就更加不安全的意思。就是不过调返转讲，大陆很多东西说自己有三 C 产品，你拆开你就知道。 你买贴落去嘛。 我们整机佬啊，成日会你称起个火牛就已经知道它 是安全定不安全的啦，大佬。轻飘飘你说你听 800W。哇，轻撚过部电话咁嘅嘢，你话我听呢嚿嘢 800W， 你信唔信啊？我就唔系好信啊，老老实实，就算你真系行到 800W， 我都唔撚敢用咯。即系你系要咁多元件喺入边噶嘛，当然亦都有啲放水嚟噶，就另一回事。系真系好骄毒啊！其实呢啲，即系唔系在于系咪第三方，而系在于佢到底有几守规矩。喺金钱面前，安全系另一回事嚟嘅。咁啊，所以唔关第三方唔第三方，而系在于佢有几合规。咁样啦。 至于另一种就咩咧，充电时用手机要整坏嚿电，呢个系都市传说。 呢个咧就啱啱我提到嗰个何同学嗰个测试都有测试过，非常吊诡地 no， 而且系吊捻翻转，充电时用电话，即系佢系用佢两个对攞个做对比，一个咧就系充电跟住放电，充电放电，另一个咧就系插住嚟充电。插住嚟一路用一路充电，去到100之后又再就掹电，即系掹咗个充电，等佢去翻到冇电，然后咁样一个循环。你估下边一个系比较长命，或者喺我话个健康度两年个测试之后，边个健康度高啲？虽然我咁样讲，大家都估到噶啦，边充边压嗰个先高啲。原因非常之简单，就系、是、因为咁嘅情况之下，充电循环系会少咗嘅。你一路插落去用啊。梗系充得慢啲噶啦嘛，因为充得慢啲，所以整个循环嘅时间咪长咗咯。 系咯， 因为个循环少咗，反而系健康度更加高噶。吊诡在于呢样嘢完全冇影响，所以话你听，甚至调翻转，因为你边用边充，所以你个循环反而少咗。尤其是而家大部分电话都可以做到分流噶啦，即系话你用紧的时候充电嗰阵时，唔系由粒电池或者唔完全系由粒电池去供电，而系直接旁路，我唔记得佢旁路乜春，我已经唔记得个专有名词啦。总之就系、 是、直接供电，即系讲就咩将你充电位置直接输去嗰啲散热度，唔经电池。 系啦，咁样嘅话你就可以有部分唔需要经过电池，咁你咪可以减低电池嘅使用寿命咯。反而调翻转系咁样嘅。当然啦，呢个系以前讲紧系点解会边充边用会有问题咧？而家都会嘅，其实主要系都系同一个问题，温度。充电本身就因为电路损失会有个热能出咗嚟噶啦。如果你用电嘅话，而且仲要系可能系重度使用，譬如打机啊嗰啲高运算嘅嘢，尤其是你如果用旗舰级嘅电话嘅话，佢本身嘅发热已经好劲噶啦嘛。充电会发热，你用电话打机会发热，两者加埋一齐个热能就非常之高。如果个电话个温度嘅控制得唔系咁好，或者比较极限，早期 iPhone 系咁嘅，其实佢会可以允许去到60几度嘅。咁嘅情况下就会影响个电池嘅寿命啦。主要原因依然系温度。点解啱我测试冇问题？因为佢用嘅唔系个最极限嗰种使用啊，就系普通话睇下片啊、碌下 Facebook 啊嗰啲使用，咁就唔会有问题嘅。但系如果你本身粒 U 又系比较耗电，发热比较强，而你粒电池又系快充，温度比较高嘅，两者叠加之下咧。而家通常嘅情况下，佢就会一见到咁嘅情况叠加，佢就会即刻压低你个充电功率同埋你个电话嘅 CPU 啊个频率嗰啲嘢，令到佢唔会发热嘅。其实影响就好少噶啦，都会嘅。如果你部电话会热的话，其实好容易啫。你部电话如果会辣手的话，就系咁嘅情况。如果唔会辣手嘅话咧，就系佢自己本身温度控制做得好啦，咁就唔会有问题嘅。主要系早期会出现咁嘅情况，系会嘅咁样啦。 至于另一个咧，就系熄手机会令到嚿电好啲。 呢个应该其实啱啱应该讲埋，不过顺便讲埋啦，就系、是、 电量是保持 100% 是最好的。我好少听有咩嘢，大家都知道，应该知道噶，知道噶，应该知道噶，唔肯定啊。 但好多人，唔系有啲人习惯充，有诶，唔系呢样嘢咧就咩偏执性啦，就有啲人系要觉得就咩唔充够一百，唔充够100%，会觉得好好心又好唔舒服嘅，有啲咁嘅人嘅。 呢个属于一个电池焦虑问题咯。 电池焦虑就系觉得唔够电。 啊，呢个系 exactly 调翻转，充满电。长时间一直 100% 充满电反而是对粒电的寿命不好的。这个非常简单，刚刚都讲过啦，电池其实是一种化学能。化学能就是一粒原子或者离子啦，同你一个之间中间那个连接那个键，它入面有个能量在度啦。就有啲似你将个橡筋拉长咗佢，咁就促咗一个势能啦，电你中学科我应该有学过嘅，唔记得咗就翻去揾阿 Sir 咯。你拉长个橡筋，佢就会有个势能束咗喺度。但系如果你 keep 住一直将个橡筋拉到最长，过几个月之后你会发生咩事？大家应该知道噶，佢就会弹唔起咯。 系咯， 电池上边嘅化学能系一样嘅情况。你长期将佢保持住佢最极限咁拉进佢咧，佢系会唔识弹翻转头。喺巨观嘅表现上边，就系粒电池会衰老，所以。长期充满 100% 电反而调返转会影响佢个电池寿命。呢、这个反而只系消失。虽然又调返转现代嘅电池嘅 100% 唔系真正 100%， 所以影响就并不大。但系理论上的确存在嘅，尤其是对于电池控制比较差嘅老机型就有特别容易出现咁嘅情况。 所以咪头先我就讲 Sweet 2点解佢有个 80% 就系、是、因为 Sweet 2系好多人就即系咩长插㗎嘛。咁你根本唔会攞出街嘅话，咁最紧要保 80% 安全啲啦，黑都冇咁热啊嘛。 咁啊，仲有一个咧，就啱啱有提咗少少嘅， 熄机啦， 定期熄机啊，或者俾粒电休息啊，嗰类情况。与其话俾佢休息，更加有个情况就系俾嗰个嘢个电压 detect 重新温一次，啱啱讲过噶啦。咁样系翻， 同埋 你觉得好似，因为佢个电压度得比较准啊。你会觉得佢使用个电啊会比较耐用啲，呢、这个唔系必要嘅，只不过系你关乎你个机器本身点样测个电压嘅问题，比较似系 reset 咯，定期 reset 一次佢个电压多校正。 同埋咧，通常咧定期熄机嘅理由咧就唔系为咗够电嘅，系做咩啊？当你部机发现到有啲古灵精怪、奇怪嘅唔稳定嘅话咧，开机啦，重新熄机去开过咧就解决啦。同电脑一样 哦，咁呢个系 OS 层面啦吓， 同电脑一样，你部电脑有咩问题啊？我老豆通常咧有部电脑或者部手机有咩问题话，你熄机开过佢啦，得噶啦。通常100%个问题里面有90-10%个问题都系咁样嘅啫，熄咗开咗佢得噶啦。 哦，呢、这个就关呢、这个客服电脑客服或者呢个维护 IT 九维护成机就会讲噶啦，重开机可以解决90%嘅问题，而重新安装 OS 嘅话，即或者重装 Windows 啦，可以解决剩翻嘅9%嘅问题。99% 问题可以经过重开机同埋重装电脑去解决嘅。 啊，呢、这个系从来都系噶啦，因为好多问题啦。头先我测咪咁样，有啲问题咧，你知道佢发生问题，你知道揾到个原因梗系简单啦。有啲问题莫名其妙嘅，即系话我部电脑咁样，唔知点解嗰个 Safari 咧成日即系个 default 个 folder 咧，佢成日都自己 reset 嘅。咁小问题，我而家费事重新安装啦，由佢啦。小问题就，但如果大问题嘅，你又揾唔到咩理由，熄咗机重新开佢搞掂。所以咧，我个 router 咧，我 set 咗就每个礼拜同我重新开始。喺我夜晚冇嘢做嘅时候， 你讲 browser 咧，我都有个情况撞到噶。Firefox 我个 Firefox 本身食 RAM 就另一回事，但系我成日谂住就系，我大捻爆 RAM 冇错，但系我就算换咗呢部电脑之后咧，我依然发现佢系经过一段好长嘅时间，譬如两三个礼拜，佢系会窒会慢嘅，我系理解唔到噶。我而家冇喂 RAM 俾你啦。RAM 任你用嘅，佢从来冇超过呢个某一个数嘅，即系我系大把 RAM 俾佢，但系佢依然系会慢会窒嘅，我系理解唔到。喂，呢个依家系记忆体管理问题，即系而家呢一刻我哋望一望先，十 G， 而家我翻去复食食紧我十 G 位，但系佢依然系会窒会慢噶，佢唔知咩机制嚟嘅，但系我只要重开一次咧，佢就冇乜问题啦，佢即系放翻晒所有嘢出嚟，然后就冇问题了。 咁我 唔知道，我真系理解唔到。重开机解决90% 问题就系呢个问题咯。 系咯，就系呢个问题啫嘛。即系各种问题就系重开机啱噶啦。咁大致上差唔多 啊。呢类型嘅迷思啦，即系好 Q 多呢啲都市传说，识嘅都可以解释俾大家听。其实好多嘢咧都只系 部分理論上存在，但實際上已經被各種的無論是 OS 層面或者是機械層面硬體層面都迴避了這些問題。可能有些問題是真的存在的，但是給得你的產品呢，它大部分都已經執了了，即是現在呢就已經是通常都不會再存在會很嚴重影響你的東西。即是如果真的要影響講要影響而要 去到廠商救不到你，要你用家去遷就佢咧，主要是温度問題。你唔好下下曬冷咗個太陽，懟冷到佢最最大，然後製作作用。雖然咁嘅情況，電話我識嘅，關機。你香港成啊？ 我試過。六月去日本睇演唱會嘅時候，排隊嘅時候用個手機係興嘅，因為太熱啦，嗰日30度，係出面太熱啫，純粹係。 其實你只要有個意識存在咧，都唔會有問題噶。因為我只要知道咁嘅情況之下咧，我會攞手擋住個電話，唔好俾個陽光直射到，然後再用個手去降温。因為一般人體表面嘅温度係31度左右，31度、33度，視乎位置，視乎身體狀況啦。你去貼住佢咧，其實你係幫緊佢降温啊。雖然你本人會幾難受下嘅，呢個係事實嚟嘅。咁但係你知道佢會過熱，咁你諗辦法去令佢涼快啲，譬如吹風啊，點樣都好啦嚇。即係有啲電話嗰啲夾住個風扇仔，或者係你正常俾你吹嘅風扇，你自己唔吹，俾佢吹，又或者帶兩部風扇之類，咁樣先更加去咩？因為温度真係唔係一個廠商可以控制嘅，佢唔知你到底放咗去而家我出面得5度，定係放啊，定係放喺而家香港30幾度，兩回事嚟啊嘛。佢唔知你喺邊度，佢冇辦法好好解決呢個問題。過熱佢就係咁熱，佢幫你唔到噶嘛。就算你話點樣曬，點樣勁都好，都係會熱噶嘛。呢啲你反而佢更加要在乎，你要小心嘅就係高温係的確係對機器非撚常之不友好，尤其是對電池。對講化學能嘅嘢都係會有唔友好，唔一定係電話，只要用到化學能嘅電池都有出現咁嘅情況啊。即係北科輪佢有啲電動車咧，被太陽曬兩嘢又燒著咗嗰啲咧，有部分都咁樣噶咋。就是这样的情况的。 好啦。 如果各位还有什么迷思想我理解，虽然我们都讲了很多的，我想你可以留下我看看我可不可以答到你了。 是啊，会讲啊。 如果足够多我们开到集。 是啊，我们这古灵精怪我们是可以负责古灵精怪问题的我们。 好啦，这样。 好，那今天我拜到此为止啦，下一集再见，拜拜。 拜。